些是否都一样。忘记它来临时一切就超越了范围，而感觉明显离日出以前，我就要醒着开窗的